我竟眼里看不清，谁技术狂飙，溅我一身的泥泞。决定我想去哪里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，也不恐惧，不逃避。这不是脾气。 渐渐重叠的片刻，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